接下来我们的脚步来到河南。到了河南，想必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便是河南登封的嵩山少林寺。嵩山北依黄河，南临颍水，东西横卧，故有嵩山如卧之说。在笑傲江湖中有嵩山派，嵩山派掌门便是左冷禅，他可是金庸笔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在《天龙八部》中呢，乔峰幼年时在嵩山少林寺受业于玄苦大师。少林寺武功号称天下武学正宗，有天下武功出少林的说法。在《倚天屠龙记》的第一回当中，小郭襄到达少林寺后，有一段关于这里的风景描写。回忆一下，书中是这样说的：这时置身处于高于少林寺所有的屋宇，但见少林寺层崖刺天，横若裂屏，崖下风烟飘裂，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一喜风俗之气。 小看脸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带领各位武侠迷们一起出发，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快意江湖，感受壮美山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登上武当山。武当山位于湖北省的丹江口市，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建筑群共有殿宇庙堂20000多间，400多处，占地面积超过故宫1倍以上，素有山上的故宫之说。武当山的武术在江湖上也是相当有名气的，素有北宋少林南尊武当之称，《飞狐外传》一书也写到了武当派的威名。武当为内家拳剑之主，在《倚天屠龙记》当中，少年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了门派，最后成为中国武学史上的不世奇才。而金庸先生呢，也把这一回的题目拟为武当山顶松柏长，其实就是比喻张三丰开创的武当基业。当然了，武当之盛名还得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城市，它的那份宁静清秀的奇异风光更是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登上海拔1600多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的尘世烦扰尽踩于脚下，环顾四周，72峰林耸云霄，而且都是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一般，俨然万山来朝的架势。元代有诗人曰：“72峰接天青，24涧水长明。”接下来我们登上富有浪漫气息的桃花岛。桃花岛受人喜爱，相信更多的原因源自于那位可爱的蓉儿吧。桃花岛呢，是以海岛为自然风光的旅游景区，它位于浙江的舟山附近，这里有沙滩、礁石、崖洞、潭溪，还有峰峦。当然了，这里也有林木与花鸟，而且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这里的寺庙、军事遗址，还有历史纪念、名人碑刻、渔乡民俗，都值得大家一饱眼福。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在《射雕英雄传》中，桃花岛在东海中，离舟山岛不远。在《神雕侠侣》当中，桃花岛又是杨过、五氏兄弟和郭芙共度童年的地方。黄药师、周伯通、洪七公、欧阳锋、江南七怪、杨过、郭靖、蓉儿等一大批主人公都与桃花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桃花岛已经成为金庸文化中点击率最高的词之一，怎么样，还不赶快和你的靖哥哥和你的蓉妹妹到桃花岛上走一遭。接下来我们去往华山。华山呢，是在陕西省西安市市东120公里的华阴县境内。华山的东南西北中五峰环视而立，高挺天空，远看仿佛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所以取名华山，又改名华山。在金庸江湖当中，华山的地位也是非常显赫的，《射雕三部曲》更是把华山作为小说故事展开的大背景，因为有华山论剑，2次的论剑都是在华山绝顶完成的。 而《神雕侠侣》中的最后一回举行最后一次华山论剑，英雄本色尽显。《笑傲江湖》中有华山派，古人说华山如历，以五岳比喻五经，华山如同春秋。华山主威严肃煞，是最奇险无比的一座山，素有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而华山的悬崖绝壁更是摄人心魄。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今天呢，带领大家游走于江湖当中，去看一下大侠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怎样的秀美。下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雁门关。雁门关位于山西省的代县，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当中，雁门关是一个发生悲剧的地方。一代大侠萧峰的父母在此被中原群豪伏杀，这一事件也是全书重要的一个逻辑起点。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雄关依山傍险，高居勾住山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山脊长城奇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倒马关，直抵幽燕，接连瀚海；西去宣港口、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 官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砖垒砌，过雁穿云，气宇轩昂。门额分别雕嵌着天险、地利两个匾，东西二门上还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城内素有杨家将的群像，并在东城的门外为李牧建祠立碑。可惜城楼与李牧祠均在日寇侵华的时候毁于一旦。接下来我们去往湘西，这里是连城诀中狄云与师父师妹练习武功务农的湘西，也是沈从文笔下那座边城。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瑶、侗、白等30多个少数民族。湘西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奇，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大统。著名风景区有凤凰古城、中国南方长城，还有几首德夯苗族风情寨等等。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各位武侠迷们游走于江湖当中。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大理。大理是一个神秘而又雄奇的地方。金庸笔下的大理景色是秀丽的，而现实中的大理更是如此。像一泻千丈的滇西飞瀑，神意静谧的无量玉璧，奔腾咆哮的澜沧江水，气势非凡的善人渡桥，这些都构成了《天龙八部》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大理的苍山洱海蝴蝶泉，更是造就了段誉这样的翩翩公子，也培养了勤劳、聪慧、美丽大方的五朵金花。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在诸多的名胜当中，当以风花雪月四景是最为引人入胜的。而关于风花雪月四景，白族人还有一首世世代代传颂的谜语诗，诗曰：虫入凤窝不见鸟，即为风，栖人头上长青草，便是花，细雨下在衡山上是雪，半个朋友不见了变为月。今天游走江湖，我们下一站去往衡山。衡山在武林和江湖当中也是非常有分量的。衡山位于山西省的大同市，雄居塞北，群林旷野。在《笑傲江湖》这本书当中，也有对衡山派的描写。剑信峰是衡山派总部所在地，在令狐冲做衡山派掌门之前，衡山和峨眉山一样，也是女人之山。悬空寺是衡山最为奇妙的建筑，令狐冲就是被哑婆婆绑在悬空寺的。悬空寺背靠西，面朝东，精巧别致，玲珑剔透的玉雕悬于一幅巨大的屏风之上。寺内共有殿宇楼阁40余间，南北危楼耸起，对峙而立，由低向高3层叠起，离地100余尺，覆于绝壁之上。三面环廊裹抱，6座殿阁互相交错，飞檐栈道相连，高低错落，木质楼梯沟通，迂回曲折，构思布局简直是妙不可言。整个寺 貌似虚拟而又真实，貌似危险而又安全，时中生巧，微里见俏，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在国内其他庙宇绝对体会不到的惊奇与微妙之感。在我们的武侠江湖当中，既然已经提到了衡山，那么接下来必当要出场的就是峨眉了。峨眉山呢，位于四川省的峨眉山市境内，景区面积现在是154平方公里，这里的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是3099米，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和佛教名山。这里呢，也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中国国家级的山岳型风景名胜。峨眉山便是在金庸笔下江湖当中的另一座女人山了。刚刚我们提到过，前面一座是衡山，它总是和峨眉能够并驾齐驱。自《倚天屠龙记》开篇，小郭襄创建峨眉派后，峨眉山的尼姑女子和武术堪称一绝，灭绝师太、周芷若都是金庸笔下两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峨眉派与少林武当齐名，为中国武术的三大宗派。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道场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峨眉主峰金顶绝壁，高插云端，气势恢宏，其他的珠峰也是寒烟凝翠，重峦叠嶂，飞瀑流泉，涧深谷幽，这里草木繁盛，故有峨眉天下秀的美誉。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